好，欢迎到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Form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今个礼拜就非常多新闻，所以废话少讲，直入正题。首先就讲咗新一位冇肺感染梅元大，简单讲系街霸之神。 即系加埋个名之后咧，我反而唔记得咗系边一个。你讲梅元，我就反而有啲人 系，大家就叫梅元啊嘛， 都唔系好严重嗰只啦吓， 少少发烧啊，唔好舒服啦，即系重感冒嘅感觉咯。 我印象中佢都唔算老，佢都 四十啫嘛， 系啊，四十啫，未会好容易受危危风险嘅人啦，所以就咁啊，应该冇事啦吓。 系啦，咁阿龙星娘就复出啦， 嗯， 好好好顺利啊，佢廿八啫嘛，今年。 妖，嗰次情报病征啊，更加系啦，只要过咗隔离期就 OK 啦，好啦。 好啦，跟第二单啲小有趣新闻嚟嘅，我熟悉嘅浅川游就话佢入咗英庆二战大学。做女子大生姓邱，四十几岁， 演绎女子大生， 系啦，佢同我同年，四十五啦。咁读书冇分年纪嘅， 嗯，反正佢嗰个人主本身都好自由，中意做咩做咩、 哦。我以为佢会继续做佢嘅食放主嘅，不过似乎佢唔系，好似心嗰种咯。 嗯，我觉得佢系嗰啲中意做乜嘢，话呢期中意去做下实况，咁咪走去做实况。啊，呢期想玩呢样就去做嗰啲，所以咪话佢人好 free 好自由嘅咯。 佢随心所欲，佢唔系好睇人哋点睇佢啊，或者有咩计划嗰啲嘢嘅。 咁我落去啦。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之前我印象嘅就系、是、录音嗰一刻咧，就系、是、红学第三次演唱会喺西武巨蛋嘅，应该举行到嘅啩。今日官方出咗 news 啦，点解举行到呢？因为西武巨蛋喺奇玉园。我只能够话咯， 即系运气问题咯。 咩咁黑仔呢？你去奇玉屈冇事，你去静冈快濑嘢。 系因为正常谂都系呢个东京都及东京都嘅腹地嗰个三个月特别危险噶嘛。咁但系佢反而奇玉冇事啊，真系 黑到呢个地步就系觉得真系神去整蛊佢哋嘅。 好啦， 嗱咁好啦，跟住咧就系新潮啦。前几日咧 ，Liana 新曲发布活动就冇观众网上活动，唱四只歌 OK 啦。咁你新人同埋。你始终你冇观众呢，你只 cap 唱歌嘅话呢，个感觉系冇咁好嘅，睇出佢好紧张。 但系冇办法啦，而家咁嘅情况。 好啦，Love Live Superstar 里面主角卡隆个屋企系一间咖啡嚟嘅原型，咁呢就有个疑似系店长嘅人喺佢私人 account 度啦。喂，而家喂宅嚟又影相又乜，喂好影响我哋、啊。大佬啦，我嚟间铺全部招呼潮人噶嘛，如果佢有一日佢着晒 cosplay 衫嚟影相，大件事。 我觉得佢啲偏见都好严重啊，真系。 嗱，好多媒体、日本嗰啲网站、香港都话店主啊，其实唔系店主， 佢系店长， 都唔知系唔系。喺文章里面佢讲过嗰个店主，但原出文里面咧系冇提过另一间铺头嘅，即系话嗰个店主只有一个可能就系格咖啡嘅真正老板。 嗯。 然后佢喺文章上形容就话，如果反对就好啦。如果你系店主，你有权发事，你应该话我应该开始要拒绝嘅。但话反对就好啦，即系表示你冇权拒绝咯。 我睇佢就应该系店长，用我哋香港嘅叫法就系经理。 系啦，因为仲有一样嘢就系好多人成日以为我间铺就以为一定系店主，咁我间就系我间公司，个老细咁唔系我啦。 咪系咯，咁啊重点咧就系咧，其实乜事都未有发生噶。 系啦，最多系影下相啫。 吓，大家都系入去攞住啲精品啊嗰啲嘢去影下相，系冇错，系同你原本嗰啲文青风格有少少格格不入嘅。咁但系， 但系冇影响到你啊嘛。 系啦， 嗱，好衰嘅话，我哋呢度唔系照樽啊，即系嗰啲态度就咩？照樽乡下地都冇所谓。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咁竹村店咩？ 嗯， 神田百年老店。 啊， 而家东京少有嘅战前就已经存在建筑。咁竹村当年借俾蒙超人响鬼做外景，跟住借俾 Love Ray 做啊可乐卡嘅屋企，由竹村未炸型啦，几纯到你啊！ 竹村嗰阵时咧，其实都有 嗰次衰嘅，嗰次就系可乐卡圣诞祭，成班有包围佢间铺，咁个老板先嬲啊，阻鸠住我做生意。 啊、 但系基本上你喺间铺里面唔准影响，但系你铺外面你点影佢唔理你，亦、 啊、 都冇话出个声嘅。 咁所以即系有啲未审先判咯，你真系发生咗事，你作为抱怨，我谂就算系圈内人都唔会帮嗰扎搞搞声嘅人噶嘛。调翻转讲，我谂冇宅会 cosplay 佢哋几个条女噶， 就算老抽都唔会有人 cosplay 去影相啦。即系我依样系睇出佢好偏见，就系啲宅一定会 cosplay 啊，即系捣乱。喂，第一我未见过有人喺未得店主批准里面，就系喺铺里面 cosplay， 听都未听过，因为日本人好守规矩嘅呢方面。嗱，仲有一样做黑人憎就系咩？佢话我唔知有冇译错啊，佢就话我同嗰人讲啊，你系 cosplay 大件事啊，跟住俾闹咗一餐。 啊、 即系嗰个人，我谂就系只店主咯，即系话佢同个店主讲，喂，如果人 cosplay 点点点，跟住店主啊闹咗佢一轮，搞到一面屁，咁啊条气唔顺，所以喺 Twitter 咪发作。 咁啊，首先佢呢个私人账号嚟嘅，咁喺 Twitter 放库又唔系真系好大问题嘅。 唔系，系俾人掘到咁睇啫。

举个例子啊，我喺 YouTube 度咧系有 back up 咗一份反送中嗰阵白沙嗰阵时，有个僆仔喺对闸外边喺度嗌，可能大家都见过啦。佢个救护员啊，想为佢救人嗰个段片。跟住咧嗰段片我有 back up 上传咗我个 channel。跟住我收到简权声明，声明就系未经过。跟住话呢嚿嘢系乜嘢啦？系一间韩国电视台。我呢段片咧系网上四围流传，然后个电视台攞咗嚟用嘅啫嘛，即系电视台攞嚟当新闻咁报啊，咁然后 YouTube 就将个版权判咗系话系呢个系佢嘅版权嘅，系 YouTube 成日出咗啲咁嘅戆居嘢嘅，咁啊所以咁啊冇乜嘢，系一个乌龙事件嚟嘅啫，咁啊讲一啲最近好红的两样好红的，我唔知系日本邮政即系咁聪明，即系识拣啊定系乜嘢啦吓，两件嘢竟然同时发售啊，呢、这个马良同 Hololive 嘅邮票。咁结果就可以想象而知啦，两只都系当红炸子居，红到爆㗎嘛，咁限量1000套本来啊，咁结果你諗都諗到啦，抢个爆厂啦，咁然后呢嗰边就从善如流，佢唔系提高份量，而系话咩啦，采取预约订做，即系话你喺限期前你落单落几多我做几多出嚟，佢依然算系限期啦，期间限定啦，虽然我諗出咗街市嗰阵时大家已经过期啦 ,5 月9号之前落单嘅佢都会全数接受。 不过讲真啦，你知会买呢啲嘅嘢，有唔使听我哋都知啦。 咁又唔紧要嘅，总会有啲厂家水货佬嗰啲嘢会买多嘅，咁你咪可能要炒加入咯，冇嘢嘅。原本就系会抢到黐线，我谂而家呢两单嘢嘅当红程度，1000粉秒杀啦吓。咁我而家就系人人有份俾我波窿咁咯。咁啊， 我跟住就系全日本人，除咗政府之外，都有个人执实咗佢啦嘅运。 咁啊，即系几得意嘅，喺个国际奥委会就话会搞一个叫做奥运虚拟系列赛，要搞佢叫个虚拟运动啦，实际上就打机。咁有人就写做电竞，其实两者系不完全相同嘅，因为电竞通常咧系直情系电子竞技，即系真系打机嚟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咧系讲紧游戏嘅运动。咁就有呢个棒球、单车、赛车、赛艇、帆船。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咁用边套先？你赛车总唔会用乜你好 cut 啩？即系咁啊，当然唔系啦吓。但系我佢拣嗰度，我觉得你用嗰个十方棒球，不过你中意啦。即系我系理解唔到选择个标准嘅，因为你睇完嗰五只之后，系识七分方棒球系同其他系格格不入嘅，因为其他都系二真系嘅，但系就唯独佢系唔好话佢个样啦，佢个样即系大家都知啦，SD 二头身，然后只手同脚系唔知点样持浮喺度噶嘛， 系咯， 但系样都算啦，佢个系统其实都唔系好二真嘅。即系我唔知佢点样谂啦，因为呢集好明显就系运动游戏，就唔系电竞嚟嘅。咁同之前亚运将电竞加入咗运动比赛入边咧，其实唔一样嘅。咁有啲人将佢混为一谈，其实又有少少唔同嘅。咁咯，我觉得佢纯粹就系话唔定呢一届奥运真系会从此会消失咗，所以考虑下搞多啲花样出嚟咁样咯，系啩？唔知。 嗱，补充一点，俗称人中木村嘅Justice Ice 咧出到续集就9月24号发售。Lost Just Simon 继续系木村拓哉做主角，好讲完，继续。 我哋又有啲跳啊，冇意思啊。咁跟住我讲翻啲动画相关嘅嘢，就呢个角川咁提到咧，佢哋2023年嘅目标咧，一年动画投资要去到40部。咁啊，目前就而家系30套左右啦，想话增加到40部。好多人就第一个人就谂啊，吓而家嘅动画做仲唔够多啊？每季40几套噶咯，已经系。咁其实我觉得大家有啲少搞错一样嘢。佢增加动画投资唔代表动画总数会多咗嘅。因为角川嗰种投资呢系腾讯式投资嚟，分饼仔㗎咋。即係呢套动画我又加入委员会，嗰套动画又加入委员会。我唔一定系大股东㗎。佢只不过系睇好呢个动画嘅前景。咁所以佢就諗住抌大嚿啲钱落去。咁咪变成最后你会见到各个委员会都有佢份咁解。 不过而家差唔多啦而家。当年呢动物朋友嘅事件又话第一只角川话你傻咗啊。 唔可能嘅 事。第一只角川。个村无所不在嘅本， 咁啊，即系其实只不过系佢睇好动画嘅前景，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好多次啦吓，日本嘅动画嘅业界咧，其实系净系计业绩营业额呢类嘢啦，系近呢10年都系蒸蒸日上嘅，越来越好嘅系，咁佢睇好一件嘢，咁加大大投资，咁好正常嘅事啫吓，系咪啊？啦，咁啊， 游戏展啦，轮到差唔多游戏展嘅时候啦， 系插一少啫，咁啊，呢个下一个就系轮到德国嘅游戏展啦，咁就 GameCon 2021度继续搞纯线上活动，咁我哋都谂到。咁其实欧洲嘅情况咧，就今日个疫情咪真系好严重，而家就应该系低咗啦，比之前嗰排。咁问题就系佢依然系唔系好想搞字，